雅各伯书第三章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，该知道我们做教师的要受更严厉的审判。实在我们众人都犯许多过失，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，他便是个完人，也必能控制全身。试看，我们把绝环放在马嘴里，就可叫他们顺服我们，调动他们的全身。又看，船只虽然很大，又为大风所吹动，只用小小的舵，便会随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转动。同样，舌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肢体，却能夸大。看，小小的火能燃着广大的树林，舌头也像是火。舌头这不义的世界安置在我们的肢体中，玷污全身，由地狱取出火来，燃烧生命的轮子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爬虫、水族都可以驯服，且已被人类驯服了。至于舌头，却没有人能够驯服，且是个不止息的恶物，满含致死的毒汁。我们用它赞颂上主和父，也用它诅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。赞颂与诅咒竟从同一个口里发出。我的弟兄们，这事绝不该这样。泉源岂能从同一孔穴涌出甜水和苦水来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岂能结橄榄？或者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？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。你们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让他用好品性彰显他的行为是出于智慧的温和。若你们心里怀有恶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夸耀，不可说谎，违反真理。这种智慧不是从上而来的，而是属于下地的，属于血肉的，属于魔鬼的。因为哪里有嫉妒和纷争，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。至于从上而来的智慧，它首先是纯洁的，其次是和平的、宽仁的、柔顺的，满有仁慈和善果的，不偏不倚的，没有伪善的，为缔造和平的人。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。